公主列王记上第五章。犹大河直到培勒舍特人地和埃及边界诸王国都在撒罗满统治之下。撒罗满一生岁月中，这些王国都向他进贡，表示臣服。撒罗满每月所用的食品，细面十颗耳，粗面60颗耳，肥牛10只，牧放的牛20只，羊100只，此外还有鹿、羚羊、狍子和肥禽。因为他统治大河西岸全境，从提菲撒到加萨，大河西岸诸王都属他权下，于是四邻边境都相安无事。撒罗满一生岁月中，从丹到贝尔舍巴的犹大和以色列人都各安居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撒罗满有4400套车的马，并有12000匹坐骑。那些太守每人各按自己的月份供应撒罗满王和所有赴撒罗满王宴席的人，而一无所缺。每人各按所受的命令，将饲养战马及骏马的大麦和草料送到所指定的地方。天主赐给了撒罗满绝大的智慧和聪明，心胸宽大，犹如海边的沙滩。撒罗满的智慧超过所有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比所有的人更有智慧，比泽拉黑人厄唐，比马赫尔的儿子赫曼、加尔科尔和达尔达都更有智慧。他的声誉传遍周围列国。他说过3000句箴言，做的诗歌有1500首。他讲论过草木，从黎巴嫩山上长的香柏到墙上寄生的牛膝草，也讲论过走兽和飞禽、爬虫和鱼类。为此，万民和各国的君王，凡听说撒罗满智慧的，都来听他的智慧。提洛王西兰听说撒罗满受父继父为王，就派自己的仆人去见撒罗满，因为西兰一生常是达味的好友。撒罗满也派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达味因了四周的战争，在上主没有将敌人置于他脚下以前，不能为上主他的天主的名建造殿宇。但是现在，上主我的天主使我四周太平，没有仇敌，也没有灾祸，所以我决意要为上主我天主的名建造殿宇，一如上主对我父亲曾说过，你的儿子替我使他祭你做你宝座的那一位，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以现在，请你吩咐人从黎巴嫩给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会与你的仆人一起工作，我必照你所说定的把你仆人的工资全交给你。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像西东人那样善于砍伐树木的。西兰听了撒罗满的话非常高兴，说，上主今日应受赞美，因为他赐给了达味一个有智慧的儿子，统治这个强大的民族。西兰遂派人去见撒罗满说，你派人来向我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至于香柏木和柏木，我必全照你的心愿去做。我仆人把这些木料从黎巴嫩运下海中，编成木筏，由海上转运到你给我指定的地方，我在那里拆开，你在那里接手。但是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拿食粮来供应我的宫廷。西兰于是全照撒罗满的要求，供给他香柏木和柏木，撒罗满则供给西兰麦子20000颗耳，纯油20颗耳，作为他宫廷的食粮。撒罗满年年这样供应西兰，上主依照所许的赐给了撒罗满智慧。 基兰与萨罗满之间彼此和好，二人相互订立了盟约。萨罗满王由全以色列中征人服役，共征调了30,000，每月轮流派10,000人上黎巴嫩山，一个月在黎巴嫩山，两个月留在家中，由阿多兰监督劳工。萨罗满有70,000搬运重物的工人，有80,000在山上工作的石匠，此外还有3300监管工作的头目，指挥人民工作。君王吩咐人开采巨大和贵重的石头，以凿好的石头建筑殿宇的基础。萨罗满和西兰的工人以及格巴尔人都开凿石头，预备木料和石头建造殿宇。